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第四集。 你冷静点，他是真不知道。 孟千姿脑子一热，几乎就要直冲过去，忽觉臂上一紧，是江恋抓住了他。没错，那一脸又惊又喜的表情，还喜滋滋地向他发问，神棍是真的不知道。神棍见无人应答，好奇地抬头来看。孟千姿虽然止住了步子，脸上却是阴晴不定，江恋的表情也有些不对。 哎，你们怎么了？ 孟千姿实在忍不住，厉声问了句： 你干什么了？ 他素日里发号施令惯了，怒目时自有威严，尤其声色俱厉时，还是挺吓人的。神棍吓了一跳： 我没干什么呀。 放屁！我们家的山胆遇到我毫无反应，反跟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玩起了互动，这就像自己儿子搂住别人叫妈，叫我怎么冷静？ 他又想气势汹汹地过去，奈何江恋抓得紧。不过江恋的语气倒是平静： 孟小姐，你把他吓死了也没用，你其实看得清楚，他是没干什么。 直到察觉到孟千姿的气平了一些，被自己攥着的胳膊没有再较劲，江恋这才松了手。神棍被两人看得有些忐忑，忽然意识到这气氛骤然诡异，也许跟山胆有关。拖着的山胆顿成烫手山芋，他讷讷向孟千姿说了句： 孟小姐，要不你放回去吧。 哼，我的精灵符文里只有一道叫断胆，放回去怕是做不到。你放。 神棍茫然，但见孟千姿凶巴巴的，又不敢多问，于是伸手将山胆拖回原处。山胆窝在他掌心一动不动。神棍自作聪明，觉得这事儿也许像养鸡，不管是招引还是撵，嘴里总得念叨点什么，于是指着顶上对山胆念着： 上。 没反应。 起。 还是没反应。 孟小姐，你说山胆是山鬼供了几千年的，我怎么觉得不像啊？ 怎么不像了？ 孟千姿现在心情恶劣，谁搭腔谁挨刀，一开口就是要拽人吵架的架势。江恋笑了笑，这些日子以来，他多少摸清了点孟千姿的性子，重拳不打棉花，孟千姿越心浮气躁，江恋反越会平心静气。倘若两人你抱我躁，炒豆子般噼里啪啦，那这口锅早炸了。 如果你把山胆想象成人就好理解了，他没选你，没选我，却选了神棍，说明他自愿接近神棍。但是刚刚在第九重山，那条舌头是追着神棍打的，山胆亲近神棍，舌头却拼命阻止神棍靠近，这舌头不像是保护山胆，倒像是监禁他的。 你这意思，山胆成我们关着的人质了？这什么神转折，山胆从我们供着的圣物一下子跌成了被囚禁的囚犯。 你先别给自己预设立场，也别着急，把自己当旁观者，站在公允的角度想一想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。 孟千姿没说话，脑子里飞快地过着认识神棍以来的一幕幕。他在电信营业厅里听到冼琼花说了句山胆，就认定跟自己有关系，不远千里找来了湘西。他说自那以后就常常做一个梦，找箱子的梦。他见到第三重山的那块石头，脱口就说是假的，那条舌头死咬住神棍不放，山胆却自行落在了他掌心。孟千姿的喘息渐急，神棍没有撒谎，他和山胆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关联。正当孟千姿心潮起伏，江恋已经向着神棍过去了。神棍也不笨，听两人对答也猜到了点端倪。 一时间头皮发麻，心跳如擂鼓，朝着江恋嗫嚅道： 我也没干什么呀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山胆。 在他近30年的南北辗转中，的确经历过不少事儿，也交过不少神奇的朋友，但是神奇从来都是别人的，他只有干瞪老眼看着，从旁默默记录的份儿，也常因此心生嫉妒，愤愤不平，觉得造化也太弄人了，只让他看，从不带他玩吗？现在这是要带他共舞了？我操，这也太突然了，他还没个心理准备啊。而且看孟千姿那脸色，他心头有点发毛。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？ 感觉很复杂。 不是，我是问你有没有产生一些奇怪的直觉。 毕竟神棍看到假山胆时，脑子里都能瞬间冒出是假的的结论，那现如今真的山胆在手，也许能触发他想起什么也说不定。 没有，就是如坐针毡，如芒刺背，想赶紧把这山胆给放回原位。 神棍又偷瞄了一眼孟千姿，江恋看在眼里。 没事，你是有点发慌，不用去管孟小姐，她向来都是这样，嘴上会凶，其实人不凶。 这说的什么胡话？ 孟千姿生气了，想呵斥他胡说八道，想了想又忍住了，他总不能冲过去叫嚣我人也很凶的，这也太幼稚了。 你专注一点，闭上眼睛，两只手托住山胆，孟小姐可以和山同脉同息，你也试一下，也许能找到山胆的节奏。 神棍犹豫了一下，依言闭上眼睛，眼皮一闭上，眼前的那些纷扰就都不见了，也看不见孟千姿那让他有些发怵的阴沉面色了。山胆就托在他并起的双手中，温软但不瘫软，似乎在动，但也说不好，也许人家没动是因为神棍太紧张，手在不自觉地颤动。渐渐的，神棍的心就平下来了，再听到江恋的声音就觉得飘渺而又陌生，像是来自无穷远的天外。 现在感觉到什么了吗？ 没有啊，就是很黑，眼睛闭上了当然会黑呀。 但只是一瞬间，突然全变了，四周依然很黑，却不是因为他闭着眼，是因为天黑了。四周传来了凛冽的风声，半天之上阴沉沉的云头翻滚涌动，不远处有无数火把火堆，烟头被风扯得剧烈乱突，一会儿齐往右摆，一会儿又全往左压。神棍心跳得很急，明明是想跑过去，但双腿不听使唤，那步子仍是不紧不慢地一步一步往前迈。走近了，像是被什么裹挟，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嘈杂的声浪。有很多人，但他看不清，眼中只是或蹲坐或站立或来回走动的黑色条影。有很多箱子都敞着口，有人不断地往里放东西，也看不清放的是什么，只知道那些箱子有的刚满了底，有的塞了一半，有的差不多满了。箱盖砰的一声盖上。 像什么呢？像举家逃难？不，这么说太小家子气了。那么多的箱子，像全家族，乃至举城迁移。 神棍就在这庞杂和无乱中茫然行走，时不时侧身让过一个人，再让过一个。就在这时，头顶忽然传来了让人毛骨悚然的长吟声，他还没来得及抬头，目光便被脚下的场景吸引了过去。有一道巨大的长影正自他的脚底蜿蜒漫过，他知道那只是投影，整个人却只因为这影子就已经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。这乍看像是蛇影， 但比先前下崖时见到的那条巨蛇要气势磅礴多了。而且这影子并不是直行的，你能看得出它的起伏波动，甚至身子缓缓曲绕在它身侧。神棍的脑子里突然连环爆开，像正经历着一场翻天巨变，一切全盘崩塌，迸炸成无数碎片。这碎片还带着嗖嗖风声，自极远至极近，紧贴着他的耳膜划过，再划过。因为神棍看到，在他身侧，有舞动着的巨大鳞爪。 这是龙，传说中的龙啊！ 他急抬头去看，却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半天上弥散开的云团重又聚拢，将片刻前的行迹遮掩得干干净净。正仰头呆看，边上有人催他：“ 快啊！”“ 哦，对，快！” 神棍赶紧低头，看到双手托着的银白的山胆，而面前恰有一口半开的箱子。他想也不想，将山胆放进了箱子里。那人便像唱票一样念了句：“ 山胆一枚。” 日上三竿，柳冠国带着七八个山户在半山处翘首以待。正等得心焦，忽听到大排量摩托车的轰声，真如雷鸣一般自山脚处一路扬上来。循声看去，低处腾起滚滚黄土，好似一条蹿升的黄龙。湘西多雨，没那么干燥，一般行车是不会带烟尘的，足见这摩托车抓地的劲道有多大。柳冠国的精神为之一振，边上的人也都兴奋地嚷嚷起来：“ 哎，是五 姑婆来了！ 哎，五姑婆来了！ 五姑婆， 五姑婆，是五姑婆来了！” 不多时，一辆彪悍且体型流畅炫酷的铁家伙就停到了跟前。这是定制款的仿道奇战斧摩托车。之所以是仿，是因为战斧号称摩托车之王，动力超强，最高时速超过600千米每小时，装的是赛车轮，甚至能跑赢高铁。速度太快，在大多数国家都不合法，不允许街头行驶。柳冠国赶紧带着人迎上去，车手除下头盔，呸呸往外吐嘴里的沙，还大声抱怨着：“ 我看着湘西树也种的不少啊，怎么还这么大沙？” 这话说的真让人没法接。柳冠国满脸堆笑，半带拘束的跟他打招呼：“ 吴姐，这一路辛苦了啊。”“ 不辛苦，湖南湖北才多远的地儿，劲松这帮憨脑壳跟我说什么小谦没事了不来也行，我都开一半了又开回去，开来开去跑着玩吗？”“ 哦，那是那是。” 这位就是孟千姿的五妈山梅裘碧影。她今年刚好50，但精气神十足，看起来只40多，留男士短发，根根直竖朝天，身形微胖，一脸富态，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得很，能震得人耳膜嗡嗡响。裘碧影下了车，还不忘叮嘱那两个帮他推车的：“ 哎，后包里有卤味，还有小龙虾，我给小谦带的，别忘了拿上去。”“ 哎哎，好的。” 那两个人答应了一声，攒足劲儿，憋红脸继续推车。这种摩托车身极沉重，开起来是爽，推起来可就遭罪了，更何况还是这种凹凸不平的上下向山路，万一失手摔了车，五姑婆可是会跳脚的。柳冠国听说还带了吃的，不由得笑起来。山鬼中人都知道，五姑婆裘碧影生平两大嗜好，一是摩托车，二是小龙虾，对后者的偏爱还更甚于前者，什么蒜蓉清蒸油焖冰镇就没有他没尝过的。眼睛也厉害，只瞧一眼就知道是公是母，是鲜虾还是解冻虾。裘碧影并不是武汉人，他吃了盱眙小龙虾觉得不过尔尔，试了上海小龙虾也不遂心，又去尝了长沙口味虾还是少点劲儿，极致吃到了武汉，对了口味 一生虚叹十分满意，就此定居武汉。五姑婆还投了不少卤味馆、小龙虾店，是以她送人东西多半是自家产品，受者是不能说一句不好的，否则脸红脖子粗的跟你争论起来，那可是没完没了。柳冠国引着裘碧莹往上走， 来，往这边走，这孟助理在上头等着呢，本来是要来接的，知道你要看洞，先过去安排了。 嗯，确定小千没事儿？ 孟助理说是没事儿，就是劳烦吴姐避个山兽，放几根绳下去，不然，孟小姐怕是上不来。 放火那女人呢？我听说她还吃蝙蝠。 哎，是呢。这想起来就瘆人呐！我们找过去的时候啊，他就坐在那儿，刚把蝙蝠从嘴边挪开，嘴里还在吞吸着呢。哎呦，又笑咯咯的，把手伸给你说：“来呀，绑我呀！”嗨，我天，我活了大半辈子了，没见过这样的。哎，吴姐，你说，我哪敢绑他呀？万一他存着什么坏心思，绑回去那就正中了他的计了。 劲松这事儿可没做错，我告诉你，真正身上有料、肚里有货的人，从不搞这些花花架。越是把场面搞得花哨诡异，装神弄鬼吓唬人的，就越是说明他走到绝处，没辙了。 那是那是。 我问你啊，从放火到你们找到那个姓白的，中间隔得久吗？ 不久不久，我们孟助理临场反应很快，马上就派人下去找山长了。虽说找到他是花了点时间，但他等于是被堵在瓮中了。当时只要是洞子口都围了我们的人，他出了洞也没处跑啊。 哎，我不是说这个。劲松反应再快，派人下崖总是需要时间的，对吧？ 是，一刻钟还是有的。 那一刻钟内他如果马上出动还是逃得掉的，是吧？ 嗯，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，他为什么不走呢？ 所以我才认为他留下来是有阴谋的。 那倒不一定，也有可能是他被什么事绊住了，走不了。 说话间已经到了洞前，又是几个人迎上来，把裘碧影引上了上行的钢梯。孟劲松早已在洞口守候多时了，听见动静紧走几步上来迎接。裘碧影朝他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，然后环视洞内。白水霄居然也在，估计是孟劲松知道他要来看洞，一并带过来让五姑婆过目的。这女人手足被绑，原本神情有些委顿，见裘碧影进来，腰背旋即挺起，眸子里多了几分警惕戒备，然而又很快笑了起来，声音倒还挺悦耳，带着三两分娇媚。 要杀要剐你们倒是赶紧的呀，又弄了个老女人来吓唬我呀。 你给我闭嘴。 裘碧影轻拍了一下孟劲松的手臂，他脾气是火爆，但还不至于被一个女娃子三两句话给激怒了。他上前两步说了句： 娃娃，别去笑话人家老女人，老天对你好才会让你活到更老的岁数，他看不上你，你想老还没这机会呢。 白雪霄心头一凛，嘴唇微微翕动，没再说什么。后头站着的柳冠国等见裘碧影三两句话就让白雪霄闭了嘴，俱都面现得色，实在觉得解气。裘碧影细看着山洞，很大，尽头处有个洞口，油挂着三两蝙蝠，腥臭味已经散得差不多了，但那股子焦味还是隐隐约约。裘碧影招手让孟劲松过来。 你觉得 是祖牌吗？ 山鬼这头知晓内情的人都听说过祖牌的诡异，这东西像是对人脑有影响，能瞬间让人变成一具浑然无知只听使唤的傀儡，至少一两个钟头之后才能恢复原样。孟倩姿之所以探山胆，究其原因就是祖牌作祟，是以裘碧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祖牌。 是有点像，但又不是一回事儿。而且我们在这洞里并没有找到什么牌位啊。 糊涂，祖牌既然能影响人的脑子，他就非得让人无知无觉吗？他就不能和你交流，给你洗脑？再说了，水鬼家叫他祖牌是因为他是祖宗牌位，但是谁告诉你他一定就是个牌位形状？ 说到这儿，他回身欲坐，早有那脑子机灵的张开了帆布折叠椅过来摆好。裘碧影稳稳坐进了椅子里，吩咐左右道： 把这洞里里外外上上下下，哪怕登梯子架高，给我搜找一遍，尤其注意那些不起眼的石缝附近有没有掉石屑的，那都是刚被凿过的。 话音刚落，就见白水霄一张脸上刹那间没了血色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